新当反正，我哋最积极。HK 偏向多金，我系谭志强。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冯剑基。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今日我系特登为大家介绍下我哋嗰啲饮食天王盐金券嘅，我喺网度咧就已经卖咗几年噶啦，咁今年咧就系即系非常之昌盛嘅，其实喺我哋啲实体店或者啲网就用一个。接头就俾咗啲现金券我哋，咁然后咧我哋咧就喺个网度或者实体店嗰度买嘅现金券咧就系咧当现金用嘅，佢嘅限制咧系非常之少嘅，唔系冇限制，譬如话你唔可以结婚摆酒用现金券嘅，就我哋会写明噶啦。咁今年咧我哋搞个好大型嘅颁奖礼，35个招牌嘅食肆，300多间食肆，有传统嘅酒楼啦，个日本菜啦，韩国菜啦，茶餐厅啦，泰国菜啦，咁因为有300多间咧，其实咧一定有一间喺你附近。咁食广东菜嘅有10多间美心可以去嘅，生记啦，稻香集团啦，聚福楼金阁啦，金恒香啦，富豪酒家啦，阿翁鲍鱼啦，就海底捞啦，小肥牛啦，啊半岛渔港啦。阿翁火鍋啦，咁茶餐廳有金記冰室，泰國也有泰國人海南雞啦、泰豆啦、泰國啦，還有煲仔王啦，一定有一間喺你附近。咁而你慳到啲錢，點解唔做呢？直接上 koc.com.hk， 今次咧就招收 VIP 會員，我哋有啲特殊嘅 discount 俾你嘅。你而家同我哋聯絡咧，就打312-15525，或者個人民超市嘅實體店，或者上網咧，其實都可以買到嘅。 翻到嚟大军阀啦，哇！咁啊，今日终于呼添啦，土伯啊，上个礼拜你 啊龙病啊嘛， 礼拜二又唔做节目，礼拜五又唔做节目， 轮到礼拜二有做啊， 上个礼拜啊嘛，话你 哦，中秋 休息晒成个礼拜啦，系咪先？ 中秋啊， 唉，咁好啦，咁啊今日翻嚟啦，咁啊翻嚟啊就啱吓，今日非常之多新闻，呢个礼拜亦都 正啦， 咁啊即系呢个礼拜咧就红咩啦？就系红明星，咁啊红咗呢一个阿范冰。冰冰之后咧， 范冰冰不嬲好红噶， 就唔系，应该系红咗刘德华先。咁刘德华就系、是、你唔知究竟佢系卖紧卖嘅系广告定系卖屎忽啦，系咪？咁好啦，咁啊跟住就系范冰冰啦吓。咁啊范冰冰之后咧，咁啊即系琴日又有何志平啦。咁何志平呢单嘢，我 佢系明星嚟嘅咩？ 唔系何志平， 佢老婆啫， 佢老婆系明星。 啊，不如咁啦，先讲呢一个刘德华先。 系啊，刘德华，你咁你觉得佢卖广告定卖屎忽啦？嗱，阿汤家华就话啦，佢系做声演嘅啫。是不是？咁但係讲完做声演嘅话之后呢，咁佢又咁讲喎。唉，不过你香港有言论自由嘛，你表达下都唔得咩？究竟你做嗰个系声演定係卖广告啊，定还是言论自由，即係呢个卖屎忽定卖广告嘅问题啦。咁究竟呢个汤家华你话俾我听佢系卖屎忽定卖广告先。 咁咪佢答咗你囉，即係话佢呢段声演呢就只係收钱嚟做嘢嘅啫，就唔代表刘德华嘅立场。咁呢就所以刘德华嘅 fans 呢就唔使咁失望同伤心， 係咪？ 唔使失望伤心，因为佢根本唔识㗎嘛，另外 係喎，但佢之后讲一句嘢就自相矛盾喎，就香港系有言论自由㗎嘛，咁言论自由嘅话，喂，咁你嘅班友 嗰个系言论定系还是佢嘅广告费先？ 咪就系自相矛盾囉，呢个咪系。咁唔系啊，其实佢系冇讲过有广告费，甚至乎系讲系义务嘅。吓 咁戆居， 系啊， 义务做埋啲咁嘅嘢， 系啊。 喂，你 大陆冇钱啊嘛， 打死我都唔制，大哥。如果系咁， 当然啦。咁啊，即系礼拜 唔系我得一句嘅啫。我从来对戏子咧嘅睇法咧，就真系无情嘅呢啲人，真系无情嘅戏子无情呢句说话咧，系冇形容错，即系对啲戏子。所以大家唔需要对佢哋太上心。第一，刘德华 即係實不相瞞，就唔係小弟嘅年代嘅偶像。 唔係喎，你如果你一 recall 翻你自己咧，嗰啲睇電視劇咧，你一講就睇獵鷹喎。你對上一套睇電視劇就係講獵鷹喎， 最後一套嗰下死啦，就又睇完佢都唔睇啦，大哥。 延禧攻略嗰啲你唔識㗎啦，你都。 夠有條靚妹，我十幾歲嘅時候，佢望住我，佢話：咦？刘德华咁样嘅，咁同我讲僆仔，僆仔嘅时候啊，哇吓到我啊，大佬嗰阵时啱出道 太多啫，你嗰个松高头嚟嘅，唔系刘德华发型嚟 嘅。我真系为自己 J 啊，大哥真系，唉，嗰阵时未系高噶，嗰轮未兴高嗰阵时候啊，八十年代初嘅时候， 系啊，咁啊攞翻六四啲相嚟睇。 唔系，所以我就话我从来都对香港嘅艺人咧，其实你唔好对佢有太大嘅期望啦，十个有九个。都是读不成书的，即虽然我不想拿这样东西来去做即比较或者是去判断，但你相对外国的明星呢，即他全部都是有些文化水平的嘛，是不是？当然有很多即还是在、著名的大学的艺术学院啊，或者演艺的学院里面呢，是即出身的啦，咁人哋唔係淨係讀嗰啲嘢㗎，大佬都要讀下通識㗎，即係起碼有一定嘅即係學術根底。嗰種學術根底係在於重要性喺邊度呢，就係話起碼你個人去分是非同埋道德嘅時候呢，你都自己係有個界限同標準。嗱，好簡單嘅道理咋嘛，你話麥當娜咁樣，佢冇乜讀過書，甚至乎即係拍過小電影，但係即係一炮而紅之後，喂，佢喺即係婦女節啊嘅文嗰啲活動裏面咧，佢真係出嚟挺嘅喎，喂，你幾難得啊！喂，對佢嚟講，佢嘅 fans， 我估啊，我哋出生嘅年代嘅人，大部分都係男人嚟嘅，係嘛？都係睇佢即係點樣girls want to have fuck 嘅啫，係嘛？咁。个问题就系、是，喂，佢都够胆出嚟，即系企喺度，孖叉即系白宫，孖叉呢个特朗普，喂，好令人哋即系赞叹嘅。喂，佢真系会得失佢啲 fans 嘅。如果佢有啲 fans， 尤其是佢嘅歌路同埋佢嘅 style， 其实一定系阶层嚟嘅。嗱，同样你话讲 high 少少啦，咁梅丽史翠普。 我唔得啦，你争太远啦！呢啲有社会觉醒嘅呢啲直情系， 喂大佬，佢嘅 speech 啊，系近乎即系政客嘅 speech 嚟嘅，即系佢讲一啲嘢，例如佢最近嗰篇颁奖系咪喺金球奖里边，哇，将嗰啲艺人咧即系背诵如流咁，即系啊 ，Anthony 你系嚟自呢个伊朗啊，你系嚟自。法國邊度？你啊嚟自即係中東邊一忽咁，嗰、那個嚟自印度，佢就話呢個先至係我哋嘅即係合眾國啊嘛，大佬，呢、個先係我哋嘅荷里活啊嘛。喂，呢啲嘢你聽完之後，你左交上腦都好啦，都幾感動嘅喎，幾感人嘅喎。咁但係你香港嘅明星，即係你一蟹一魚不蟹啊，不如一蟹啊，大佬。喂。以前就捉咗個成龍啦，係嘛？今日又整個整埋個劉德華添。 係， 喂，大家醜唔醜㗎？你又唔係冇錢，你又唔係冇地位，係咪 嗱，首先咁講啦，你講而家呢啲明星咧，有 你又唔識嘅嗰樣嘢，嗰下先大鑊喎。喂，你識嘅咩？你識房屋政策咩？ 你 識環保咩？ 你又唔好以為佢唔識。我覺得咧。 佢真係識 嗱，我真係覺得咧，劉德華佢唔係傻嘅，其實就如果佢真係識嘅話咧，即係我覺得佢喺個圈子裏邊咧，佢都唔係話好貼地嗰啲人啦，係咪先？即係如果佢係有意見，佢係左嘅，其實佢一早講咗啦，好多即係表達政見嗰啲嘢係，即係你好，即係你等於就係話，即係成龍嗰啲，即係講真，你對嗰樣嘢冇思考咧，你反而咧。其實係係衝出嚟柒嘅呢啲人係，即係你好似阿劉德，好似阿成龍啊，有時阿曾志偉咪係咯，咁啊仲有其他好似阿嬌以前嗰啲都係咁樣啦，係咪先？阿傻阿嬌嗰啲都係，咁你而家去到即係容祖兒仲戇鳩添，即係咪先？即係你話 拆文會啊嘛， 你話你係形象正面添，咁好啦，而家有人問啦， 唔係啊，嗰啲友仔啊，我嗰時候睇文會嗰段嘢，不過啱我哋即係預呢個節目嘅時間唔啱講啫。 佢话由细睇到大咧，睇文汇， 唔系佢嚟噶，你 李家超 成班啊， 系啊， 好好笑噶、啊，文汇大佬， 系啊， 文汇真系应该追你数啊，大哥，咁、 啊、 多年嚟嘅销量得几百份， 唔系咁嗰个嗰、那个嗱，你讲呢啲有数嘅明星咧，即系可以数得出的明星， 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喂，你做场戏都做得即系贴地少少 啊，都现实少少啊， 系啊， 即系唔好搞到咧系即系咁大嘅距离啊。 嗯 即系你吹捧嗰样嘢冇问题， 嗯、 但系你唔可以夹硬嚟噶嘛。 系， 同埋唔可以即系咁肉麻当有趣噶嘛。 唔系佢而家嗱，你刘德华嗰种聪明嘅做法啦，就其实佢系 sell lemon 嘅啫。 喂，佢把声其实唔系几好听嘅，大佬、啊。我认真听过佢嗰段嘢。 唔系啊，系好矫情咯，你真系。 我而家先发觉，原来刘德华把声系唔得嘅，大哥。原来即系讲嘢嗰段内容，起码都 阿院长好过佢。 系咯， 系啊。如果院长拍嘅话，一定好过佢啊。咁但系咧， 即系我又唔觉得好多字系咬得好正。 系，即系佢呢啲佢系撚声撚到黐晒线啦，嗰啲直情系。咁但系咧，即系呢啲有数嘅明星咧，咁其实你冇办法啦，你一定翻大陆揾食啦，香港市场唔够食，系咪？亦都冇人想经营香港市场，咁所以你而家成个娱圈生态咧就喺大陆揾食。咁你喺大陆揾食，你就要即系好似一个大陆人咁揾食先得噶咯。 喂，咁但系嗰个都系团结基金会揾你即系拍嘅广告啫，系嘛？ 有啲嘢你又冇得避噶啦，我哋睇。呢、这个表先啦，不如系啊，呢、这个最近咧就系、是、其实呢个社科院咧就系同呢一个北京师范大学啊搞出嚟嘅一个叫明星社会责任排行榜啊。咁你要知道咧，大陆而家兴搞呢一个叫做系社会信用系统啊嘛。咁、 嗯、 你社会信用系统要将人比分啫，原来明星都有比分嘅、哦，系嘛嗱。咁你一睇呢一扎明星咧，嗱你认得出嚟系香港嘅明星咧，咁就有阿刘德华啦、古天乐啦、成龙啦，即系周星驰呢啲啦。嗱最高分嗰个已经系成龙嚟嘅，都系 38.1 分，都系唔高合格嘅。咁啊，古天乐咧呢、這个争议好大，因为其实古天乐咧嗱，古天乐我而家见到就系排65啦，咁啊 19.76 分啦。咁点解争议大呢？原来古天乐咧其实系好似即系嗱，即系其实佢都系好积极喺大陆。 唔系，我想问呢、這个咩人民网嘅资料咧系边度做嘅调查？ 唔系，头先我讲咗就系嗰、那个社会社会科学院同埋咧呢个北京师范大学。 O K， 佢系咪即系大家评分就系100分为满分咁样？ 系啦， 哇！咁你香港啲明星又真系好低喎，原来 唔系咁，所以咪就系咯， 奶共奶到尽嘅， 你奶共佢都唔捻理你啊，佢都唔射你啊， 唔系梗坚定流噶呢啲噶嘛？ 唔系呢个梗系坚，呢个梗系坚吓， 官方数字嚟噶， 系啊，呢、這个官方数字你苹果报呢个嚟， 唔系啊佢。背后会唔会有政治嘅目的系？ 咁梗系有 官方数字肯定有噶啦。 咁啊，梗系有啦。嗱，阿古天乐就好冤枉嘅，因为古天乐咧成日抌钱咧翻大陆咧起学校啊咁样样嘅。咁可能佢疏通唔够啦。 都系得十九分咋，大佬。 可能佢疏通唔够啦，系咪先？ 廿分都唔到。 系啊，即系嗱，咁佢都高过刘德华噶啦。咁啊，周杰伦都四分。话周星驰仲埋人大啊，大佬可能即系可能唔系佢仲埋政协嘅，可能佢成日走堂啦，系咪？即系成日缺席啦，咁先 1.19 分。稍稍好過范冰冰啫， 佢係廣州市政協啫。 呢啲，如果你自己本身諗住係長期喺大陸揾食嘅話，喂，你見到呢個榜好驚喎，大佬啊！尤其你見到范冰冰咧，而家咁樣俾人清算咧，又追税又剩啦。因為范冰冰之後咧，其實《人民日報》佢就講啦，預言就係話原來咧，即係比起范冰冰案情更加嚴重嗰啲咧，大有人在。 比比皆是。 係啊，大有人在，仲嚴重過佢啊！嗱，范冰冰嗰個案情之嚴重咧，當然佢唔係淨止陰陽合同啦。系咪？佢原来佢就系话咧，佢系喺美国咧搞埋嗰啲，即系叫做系，即系我都系睇呢个关键时刻啦。佢即系佢数得好黐线。佢又话即系原来佢喺美国又即系买埋嗰啲即系一啲大酒店，然之后改装啊，然之后做嗰啲宿舍又成啊 Airbnb 嗰之类啦。 唔系，简而言之两只字嘅啫，走资。 然之后咧，亦都有做走资，亦都咧有即系做移民生意添。即系一条龙啊，大佬！即系成个产业链喺晒度， 咪走资咯。 所以点解佢会咁串？就系话我唔会加豪门嘅，因为我就系豪门，就系咁解。 我睇完佢嘅身家咧，都吓死啦！佢好似系70几亿嘅人民币。 嗱呢个数得到嘅，但系原来非官原来非正式估计咧，其实系过100亿嘅，其实系。啊，系好黐线， 财富榜里边佢都系即系排好上。 咁 不过我谂唔起一个问题啫。即系我哋从税务嘅角度啊。即系阴阳合同咧，即系例如话好简单，你系 supplier，我系 consumer，OK，、okay? 我同你定一份阴阳嘅合同，咁喺你作为即系公司嘅角度嚟讲咧，喂，你梗系想 mark 大佢噶，啱唔啱先？因为你可以扣除你嘅开支啊嘛， 系啊， 喺我嘅角度， 除税咯， 咁啊，梗系想你 mark 晒佢啦，大佬。 系啊， 因为我可以 claim 少啲或者 recognize 少啲我嘅收入嘛。咁我喺度谂，我真系纯粹从一个即系税务嘅角度去睇啊。喂，咁即系可能系上边又呃紧，即系你又呃紧，我又呃紧嘅。 系啊， 即系你咧。去报税嘅时候咧，就怼嗰份大嗰份上去；我去报嘅时候咧，就怼嗰份细嗰份落去。我谂下咁都得嘅，仲系呢一个系今日有报道嘛，话500多个明星咧，全部都系做呢啲阴阳合同。 啊，唔系你而家你要即系， 同埋应该唔系一段短嘅时间去做噶啦， 系啊， 即系已经系变成一个 practice 嚟噶。大家欺上瞒下咧，甚至乎系完全系即系走法律啦，甚至乎系瞒税、逃税、避税咧，呢、這个已经系变成一个 practice 啊！ 咪即系话俾你听，税务局嘅人都有份咯。学你话斋，你怼份细嘅上去 ，Anthony 怼份大嘅上去，中间差额，我系税，我系嗰啲查税嘅人，我一定一查到噶啦。 用乜嘢啫？系咪嗱？你 deduct 嘛？你攞呢个嚟做 deductions， 我攞呢一个嚟去 recognize 我 income。喂，你系咁报，我又咁报，喂，都系嗰个地区噶系嘛？除非有唔同地区嘅啫，有唔同地区都可以 cross check 啦，系嘛？ 嗯， 喂，同埋你个数咁大，唔系几廿蚊，唔系几嚿，唔系几百几千， 咪即系话俾你听，中间差额税务局嘅人系有办法同你食咗佢咯。 系啊， 喂，你咁都做得出嘅话咧，同埋已经系变成一个 practice， 一个风气，应该咁讲啊。喂，其实你成个制度咧系真系崩坏噶咯。嗱，喺我嘅角度啊，即系我都不厌其烦讲咗好多次。即系我睇完大陆嗰啲税务之后咧，我都头晕嘅，大佬。我睇完佢就即系搞唔掂啊，大佬。因为你惯咗香港，即使我识美国啲嗰啲啦，都觉得佢哋系嗰啲系比较正规，或者系系多系烦，系戆居。但系咧都即系有套 logic， 我系摸得到出嚟嘅。而家个问题就点咧？中国嘅税务就系你摸完套 logic 都好咧，你系可以唔 follow 咁，你搞嚟做咩咧？ 冇用噶，其实 咁你搞咁复杂嚟做乜鬼咧？不如你学香港好过啦，大佬，简单嘅税制系咪有事就喐你？ 唔系呢啲咪法治社会同人治社会分别啊嘛？ 喂，我真系搞佢唔掂，即系我谂咗好耐啊！喂，你咁都得嘅喎，可以？点可以做得到咧？开头我觉得系做唔到嘅。 系 咁，我谂下啊。我知道你点解做得到，因为你成班人根本系全部一齐夹埋搞嘅， 唔系呢个系制度性问题嚟噶嘛？呢个 喂呢个系成系制度嘅缺陷嚟嘅。 但系呢个 你连报嗰条友间公司去报佢个开销，同收你钱嗰条友报嘅收入系可以唔 match 嘅。有冇搞错啊？ 呢啲咪习近平嘅制度自信咯？到时到后一嘢捉个范冰冰出嚟。 你知我点解咁谂咧？因为我最近真系有个 case， 就系即系有一间公司要做呢一个嘅 liquidation。 嗯， 咁咧佢就因为有几个铺位咧， 系 就系继续喺度收紧租。 嗯， 咁香港税局就打俾我，点讲咧？我话喂唔得，喂咁我咪没完没了？你每个月喺度继续收紧租，咁你又唔停业，你又话你清盘咁样，咁我话你想点啊？ 嗯， 即系。我梗系知道一定要停业啦，吓理论上一定要停业嘅。我话你有乜嘢你需要 proof 咧？咁税局讲好简单，佢话你写封信俾我，话俾我听，系每一个租客都话我冇再喺几月几号之后交租嘅，你亦都签个名，话你哋冇再收到佢租金。嗱，佢话我知噶，因为我点解谂到范冰冰呢个问题咧？因为税局我帮香港，佢话佢知嘅，我梗系知你知啦。因为点解？你去报嘅时候，你扣咗呢笔系租金嚟噶嘛？我去报嘅时候，我就话我冇收呢笔租金，你咁样博呢个税局懵，哈！我谂到呢个范冰冰，所以我拗头开头，点解咧？可以做得到阴阳合同咧？咁都掂嘅？哦、啊，原来根本就系你成班友仔喺度夹晒，系咪？学你话斋，即系查税嗰条友可能收 10% 佣咁咪算咯，屌大佬，系咪？即系当唔系咁样。咁呢个系一个严重嘅问题，所以点解你话即系啲？香港或者大陸嘅藝人啲道德水平咧，其實好低落。 嗯， 慣曬啊嘛， 啊，唔係你道德 不過冇所謂啦。范冰冰，你有70-80亿，甚至乎你話成100亿嘅，咁你豪咗7-8亿，佢咪破當破財擋災咯？ 唔知喎，你好難講喎，因為其實喺 追查嘅過程裏面呢，你唔知佢有冇俾人抄家，其實係。咁如果你抄到七七八八啦，其實係，咁你剩返落，你如果唔係點解而家要撲水啫？因為而家好似話佢即係未來老公啦，王神啦，係咪？ 李神 啊，李神啊，係嘛？即係幫佢賣，即係話為咗佢係賣個四合院啊嘛。咁而家叫價好似11亿咁樣啊嘛。咁即係 咁貴啊，大佬個四合院。 係啊，咁佢就話諗住攞嚟找數啊嘛。其實嗰度8.8亿係咪？咁如果唔係，你肉常都 OK 啩？唔知啊，因為其實 你都唔係 37岁， 其實成件事就即係等於你李鴻章你李鴻章曾國藩即係抄天經，然後即係俾翻條數啊咸豐皇帝咁解嘅啫嘛。喂大佬，喂我哋班人抄到七七八八，咪跟住就上繳翻8.8亿出去俾阿習近平， 不過我覺得 條數咯。 不過咧今次咧嚇，即係我諗從中國人嘅人民嘅角度啦，我嘗試去分析咧就係、是、一個立咗個好嘅效果。即係嗰股入面啲人咧，好多掌聲。我當頭先你個調查咧係有即係冇做出嚟嘅啦，真係最早，因為亦都冇所謂啦。嗰啲嘢係咪即係究竟邊個牌？死險責任度高分同低分係同只政權應該冇乜大嘅影響噶嘛？如果今次咧攞咗范冰冰嚟開刀，呢、這個國際級嘅明星係咪咁多身家嘅人，係立咗一個好好嘅先例，就話嗱，佢我哋都敢喐啊！佢特登攞明星嚟喐添，今次掂喎、啊。嗱，你之前就话刘晓庆啦，系咪？亦都衰过一镬噶啦。嗰阵时候佢都系国际级明星嘛，佢次次都系攞啲嚟噶。嗱，当年就话因为佢唔妥江泽民啊嘛，所以江泽民喐佢啊嘛，系咪？所以要运咗佢咩啊嘛？喂，但系你阿范爷，你如果从今次嘅案例可以睇到，我觉得第一点我睇到咧就系、是、佢为咗建立。即係呢個政權咧嘅聲望咧，佢一定要喐反嘅，就話咧，你哋咁樣喺度偷我雞咧，我哋係唔容許嘅。你唔好以為你係即係國際級明星，我唔敢喐你。呢個第一點，我諗到嘅。第二咧，我就覺得佢真係冇乜水喎。 唔係主要就係冇水咯，我覺得係主要冇水啦。 咪有啲人問個問題好笑嘅、嗯，我唔記得邊個問喺個 group 裏邊，我都唔得人答佢。佢、嗯、就話：喂，屌老共都係印銀紙嘅咧。即係嗰啲錢點樣擺咁嘅數？梗唔係啦，傻嘅。而家我呢度有1、2、3、4件貨品係有價值，係加埋係100蚊喺度。OK， 喂，我印多100蚊出嚟，呢、這個嘅價值就變咗係由呢、這個每樣25變咗每樣50，有咩意義啊？好，不過咁，你啲25我立咗你嘅，大佬，你啲25我立咗你嘅。喂，呢、這個 quantitative theory of money 嚟噶嘛，大佬，係咪？ 即係你講通脹嘅問題啫。 唔係，咁嗰個就係點解有啲人話我需要錢啊？因為錢其實就係反映到你背後嘅貨品同埋服務嘅價值噶嘛。咁而我哋擺啲錢喺銀行嘅意義就係在於呢一度啊嘛。喂，咁證明佢真係莫財喎。 唔係，但 係佢收你嘅，同埋佢個示範效果係在於乜嘢咧？就係、是、嗱，其他人好報出嚟啦。其他人好俾翻我啦，因為而家嗰個咩話吹乜鬼？ 吹永遠 爆500多个名單出嚟啊嘛、嗯！你個個同唔舉手投降啊，大哥！ 咁佢呢個咧，直頭係 仲同税局講數啊！ 佢呢個係娛樂圈斯諾登嚟噶，呢、這個係啊！ 屌99%係老共係俾個 information 佢啦、 啊。 喂，有咩可能佢知啊？唔係佢有娛樂圈嘅人物關係。但系你都唔知道咁多合同噶系嘛？ 佢、有份噶，徐氏 税老实讲，查几个税务机关喺唔同地区嘅，攞晒呢啲人合同出嚟啦。间、公司点报，你点报，咪睇到咯。有乜咁复杂咧？唔系好复杂啊！但系呢条友特登借佢嚟打嘅话咧，就真系好需要啦。好需要咧，搵一个即系烂头卒出嚟咧。就當係一個民間嘅回報㗎。 呢啲就係叫做喺大陸嚟講咧，而家叫割韭菜，即係你而家咧，即係中央莫財啦，即係貿易戰啊，係咪？即係習近平上個禮拜又話要靠自己啦。咁即係我唔可以坐等，我唔可以坐等經濟崩潰㗎嘛。即係喺逼經濟崩潰之前，佢要做好多嘢。佢首先佢唔可以陷於被動，共產黨最怕就係陷於被動。喺被動之前咧，佢要主動出擊。咁佢要揾一啲人制旗啦。即係譬如咧，即係如果我要揾一啲人嚟抄家嘅話，首先呢啲人咧，首先係黑人憎先嘅。咁嗰啲黑人憎嘅人咧，咁其實本身呢一年嘅年頭 嚟講咧，其實或者呢兩年啦，佢喺打明星之前、抄明星家之前咧，其實已經就話要搞一個叫做掃黑除惡嘅。咁掃黑除惡主要係針對黑社會啦，係咪？咁你針對黑社會打黑喂 OK 啊，啱啊，正路啊，係咪？喂，你打貪官正路啊，係應該係咁樣啊，嗰啲黑人憎喎，其實係。 咪所以佢醒啊！佢第一喺財政危機嘅時候。因为老实讲，打呢场贸易战嘅话咧，你即系你冇翻少少银两咧，确实系唔掂嘅。收翻8亿出嚟都有排计，即系都帮到少少啊，系咪？我谂最后系唔止嘅，即系正如你美国政府喺金融海啸之后，要求所有嘅美国公民，你喺海外有嘅资产，唔该你报俾我，嗰度收几百亿美金，你唔知啊？自愿咋？到今日都好似自愿紧嘅，大佬。即嗱，你有海外資產，你有海外嘅存款，包括生意嗰啲，唔該你補翻俾我。OK， 嗱，而家我落咗命令啦。喂，佢同樣抄佢呢條橋啫嘛。 Tax worldwide 咯， 唔係 tax worldwide 咁簡單，而係在於你喐得犯嘢嘅話，而家公布咗啲名單嘅人，唔該你舉手投降。我起碼收翻百幾二百億翻嚟，我懷疑嘅。我唔知嗰啲，我真係唔知嗰啲明星嘅價值。 但 係 我覺得呢個冇用 㗎， 呢個係即係你如果你話即係因應貿易逆戰所作出呢啲咁嘅措施咧， 佢唔止係呢樣嘢㗎，大家唔好以為即係淨係因為貿易戰嘅問題啊，而係佢要建立自己嘅權威，佢要建立自己反貪逃税嗰啲人嘅形象，佢要話俾民眾聽，我係一個公正不阿嘅政府。佢一石几鸟噶，佢呢下真系醒啊！我觉得 因为佢嗱喺个社会上面咧，你千疮百孔咧， 喂个社会啲人系唔会同情咧呢啲咁嘅大款咧，系搵咗咁多钱之后咧，即系攞咗我哋咁多民脂民膏之后咧，你仲喺度瞒税噶嘛？你话我哋啲穷底人家，咁我哋喺度偷鸡，唉算啦，你咪偷咯，系咪？政府冇乜嘢俾到你系嘛？喂，但系个问题唔系呢班友。在老共的角度是全部他一手一脚栽培你的、哦、他帮你打开的市场那就是、哦、 没事没干的时候不就是大家就 解释咯。今天有一个解释嘛，他说这个也是因为是曾庆红的系统里面。 哦，因为本身就 控制咗呢一个娱乐圈同埋文化界。 娱乐圈呢就其实就是有讲法就是说呢咁啊习咧，佢喺娱乐圈入边咧，其实佢冇任何势力可言嘅，其实就系佢系管唔到嘅呢一块系，咁所以佢而家就做清洗啦，系咪？咁然之后，即系你等于喂，你而家你板块咁样样，板块利益板块移动，咁你好似马云唔喂，你以前系江家嘅，系咪？咁点解要抄你家啫？点解要你逼你卖股权啫？就系咁解啫嘛，其实系。咁你而家你即系十八大，你仲系咪完成咗嗰个利益板块嘅交接啊？嘛，其实。系，咁你而家你咪完成埋最后呢一块，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即系你而家你完成咗你啲板块交接，我哋见到喂，习近平喺度做紧乜嘢？ 咩吞晒落肚 咯？而家纯粹就系、是、我见到就系佢嗱，佢系咁搵人割韭菜，咁就系帮自己吊命。咁啊，唉，即系、這個、 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因为你中国即系面对呢个贸易战，你亦都只能够割韭菜啊嘛。 系啊，系啊，咁你 所以佢有部署嘅，佢之前就已经话系呢啲咁样嘅咩工作室啊、电影工作室、啊、或者呢咁嘅娱乐明星咧，嗰、那个税项咧要加到唔知 42%啊， 42%，大佬我做场收$8，我俾咗42蚊你啫，大佬。 仲要追溯翻三年前啊，亦即系话你一口气嗰42%唔系今年交啊。是交埋三年前啊！ 唔係呢個就肯定冇道理嘅，因為你冇理由有追索力噶嘛，大哥。 有好多現象咧，一湧而至。你而家娛樂圈抄家，同埋呢啲即係叫做係商界抄家。你抄到而家你嗰啲咩劉強東嗰啲好 Q 驚㗎，係咪？喂，冇黨就冇我啊！ 放心啦，抄埋香港庫房㗎啦。 咁其實呢個現象係咩咧？其實以前即係你而家習近平咧，不嬲都叫做係即係成日都話無忘初心啦，係咪？即係又熟讀即係毛澤東嘅歷史啊啲又剩。其实以前毛泽东时代你仲有斗地主啫，其实而家呢一连串嘅现象系叫做咩呢？就系、是、斗财主啦，其实就系、是。边个有钱咪斗边个咯？ 咪打土豪分田地啊嘛， 系啊， 识讲噶啦。 咁而边啲为富不仁？其实讲真，你咩有乜嘢为唔为富不仁啊？喺大陆揾到钱发到达嘅，全部都系不仁噶啦。其实都系，因为你本身个政权都不仁啊嘛。 我要喺度玩潜规则 啊。咁樣樣，咁所以就其實就係一個鬥財主現象囉。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對於成個經濟呢有冇一個刺激作用呢？其實你有短期嘅 吊命作用，但係長遠嚟講對經濟嘅刺激作用有冇呢？係咪可以長遠地靠自己呢？咁呢個我覺得就未必囉。其實你反而係你打擊咗成個經濟嗰個活躍度囉。 大家要睇下呢個美股去到呢個問題，就要宣傳一下即係美股研究室呢樣嘢。喂大佬，美股隊長嗰啲成日都真係講啦，喂中國你而家嗰個吊命程度係咩？即係人民幣陰屍紙咁樣，即係印冇任何基礎嘅狀況底下唔捱得耐啊嘛，所以佢先至要揾翻啲基礎翻嚟啊嘛。喂，咁你范冰冰嗰啲，喂收翻翻嚟個，喂嗰堆資產嚟噶，唔係錢咁簡單啊，係咪先？ 我唔知美股嘅室嗰啲人嘅資料喺邊度啦，不過我補充一點咧，就係其實佢全靠係出口嘅。佢嘅人民幣咧，其實係某程度上係同咗美金掛鈎。即係所以佢話印，所以啲人成日喺度講印咧，我覺得你唔準確嘅。我真係想 clarify 呢個觀點，我冇立場啊！咪啱又以為我幫邊個講笑啊？就係我出口一樣嘢嘅時候咧，我就係擺翻喺個外匯儲備，所以老共啲外匯儲備好犀利㗎，係 啊， 就全部 keep 曬啲美金喺度嘅。咁所以佢唔係冇掛㗎，佢有掛㗎，不過其實佢係同佢最憎嘅美國佬掛啫。但係 佢掛咗，佢掛幾多個嗰一下， 其實個成分越嚟越低㗎啦，個成分越嚟越低㗎啦。不過好啦，呢一節差唔多，我轉頭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